吉兆是同时的，没有先后啊。啊，吉而常兆，兆而常吉啊。啊，所以他住在长吉观中，他住在大光明藏中，比这个十报状元图还要高啊，还要来的究竟，还要来的圆满，是这么回事啊。这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在讲经当中啊，也多少给诸位透露一些啊，自己一定要能够证得啊，因为你证得才有受用啊，不能证得那哪里会有受用啊。证得是实证啊。那么我们讲证得之难，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我们，难在这个我们的妄想不断啊。古人呢有个比喻啊，好形容这个佛的说法啊，所以是以其除其。其是什么呢？就是从前呢这个省头接省的地方啊，不是用钉，现在是用钉啊。好比我们这个扇，这当中呢，这个里面呢啊，有一根棍子穿在里面啊。我们想把这个拉掉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再用一个棍子在这边敲啊，这一敲的时候它出来了，它出来了啊。出来的时候应当怎么样？这边也不要了，我们的目的才达到。好，这边敲出来了，这一个又跑进去了。这就比喻这凡夫啊，难呐 啊，因为你有邪知见，那么佛说法呢，就等于说这个另外一个想把那个邪知见打掉。好，你那个知见放弃了，你把这个佛的知见又接收了，你又死在这个里面啊。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开悟之处啊。那么诸位懂这个意思吧？这就是分别之处啊，第一个分别执着被佛破除了，就是你执着有。那么佛告诉你，这佛讲空，讲空是什么呢？把你这个有这气给打掉啊。好，你有不执着了，你又执着空，这个就难办了啊。这就是不懂佛说法的意思啊。佛说无法可说，佛没有说法。那么你也对佛所说的法要起了分别，起了执着了，这错误啊。错在自己身上，不在佛，因为佛说过他没有说法啊。经上有一个比喻，佛所说的一切法譬如黄叶之体啊。又说众生如病，这个佛法如药啊。药是为你除病的，病好了之后药就不能再药了啊。所以有没有佛法？没有佛法啊。那么这个都是讲到这个佛法究竟说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佛法才有真正受用啊，真正对治我们无始劫来的这个习气的毛病啊。不晓得这个意思，翻过来又执着了佛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 永远不能够解脱啊。永远都在生死轮回之中，决定不能够超越啊！这就是死在名句之下啊！哪里晓得名句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么再看底下这一段啊，第七段家属现者信因啊，因性缘消，惯性反如立住尘妄，能令众生尽系枷锁所不能着啊。那么这个理啊，跟前面一样，你有能闻所闻，你是凡夫啊，你住的这个境界是相对的境界啊，相对的境界你就会为一切这个事，一切尘劳所系缚。六道凡夫个个都如此啊，所以叫生死凡夫啊。啊，你没有办法解脱啊。菩萨到这个地方啊，是因性缘消。这个意思是说，情识融化了，也就是唯识里面所讲的转八识成四智了。这个时候像前面所说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所以才观听反如入以王六，以六居王。这个就是华严讲的一真法界。啊，立住妄尘。啊，尘是妄，根也是妄。啊，立住妄尘，这是用一个来做代表啊，根尘识都离了。啊，根尘识都离了，那么诸位想想还有什么人能够系缚你呢？啊，枷锁当然不能够系缚啊。那么现在啊，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样的经文，这不但在楞严上有啊，这个华严经普门品里头说得更详细啊。所以一看到这个枷锁，就是古时候有罪的人哦，带着这个皮夹，带着锁链，你就想到这些啊。这固然是枷锁的一种，它的范围很大啊，烦恼是枷锁啊，无明是枷锁啊。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身口之累是枷锁啊，换一句话说，三界六道啊，就是大仙牢狱。你在这个里面造业受报，就是枷锁。几个人修复啊，一定要披了枷，带了锁呀，这个才是枷锁啊！观世音菩萨，你来救我啊！你不晓得你现在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说 一生都是家族啊。啊，你处处不得自在啊。啊，那不是家族是什么？啊，解脱的方法，观世音菩萨所示现的这些理论方法，我们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啊，修学功夫到家了，这个枷锁就摆脱掉了。啊，三界之内，根尘石再也不会欺负你了。啊，我们自己这样修，观世音菩萨神力跟我们自己这个力量可以集合成一体，感应道教啊，这就是菩萨神力的加持啊。大者密因缘文变身慈理，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接啊。那么这个贼呢，是指的盗贼那么这是说明的，感应呢，所发生的效用，经文里面说灭因缘文。这个灭因是说外脱生尘，原文呢是内证文心，这样的内外一如，便容一切，这就是菩提心里面所讲的知心身心，像语言学里面所讲的清净心，自己这个心清净，心清净了，真正的慈悲啊，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自然流露出来啊，所以能够感动盗贼。您就是遇到这个道理，能够感动他。那么，也许诸位说这个很难叫人相信。那么，印光大师去我们不算远，啊，民国初年的人，我们看看他，念念他的传记。啊，建筑的磁力能够感动蚊虫、跳蚤，连这些像蚊虫、跳蚤、苍蝇、蚂蚁、蟑螂都被他感动了，何况一个人呢？啊，只是以前就是他住的这个疗房里头有这些东西啊，有些蚊虫跳蚤的东西啊，他的一些侍者啊，不把这个东西给他清除啊，佛法里不杀生，把他赶走啊。那么是从前寺院里面通常用竹筒，竹筒啊，那个蛇子跳蚤啊，把它抓起来装在那个里面，到外面去把它放掉啊。那么印祖就告诉他不必啊，他说留他在此地啊，留他做什么用呢？叫自己生惭愧心，自己没有道德啊，不能感动他啊。自己真正有道德了，这些东西他会签单，就他会搬家， 啊，自己的慈心不够啊，才会有这些东西。慈悲心不够啊，印祖到70岁以后，所以大家才发现了啊，7岁以前他住这个房间里还有这些东西，70岁以后啊，本来这个房间里头啊，蚊虫蟑螂虫都很多的，只要他老人家到里面去一住啊，好像一个都找不到，都搬家搬掉了啊。这是我们在印光大师传记上看到的啊，连蚊虫蚂蚁跳蚤臭虫啊，这是蟑螂都会搬家，何况这个盗贼呢啊，只有一种情形这个盗贼会伤害你，那就是你前世欠他的命。啊，欠命你要还命嘛，欠钱你要还钱嘛。你前世跟他没有这个过节，就会被你感动。啊，我们读安世高传记，安世高是个得道的高僧，到我们中国来广州还了2次命债。啊，那么那个是例外。啊，除这个之外的时候呢，必定受感动。啊，所以这是叫变生慈离啊，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这也不能解。啊，就是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必须要给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理事要相应，才能够产生这个力量。啊，他自己的险路，纵然遇到盗贼了，他没有恐怖心。啊，久者讯闻历程，色素不及，能令一切多因众生远离贪欲。熏闻历程这一句话是说熏于闻根，了尘性空寂啊，这个时候根尘呢就消失了啊，所以根尘不偶啊，知道啊，色心像前面我们在四科七大里面所念到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色心闻性啊，云无二性啊，不但色心跟闻性。四科七大了，就把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包括了啊，借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换一句话说，一切万法是一心，决定无有二心啊。晓得是一心呢，这就不动心了啊。为什么一心里头无心可动啊，二心里面才有分别执着啊。啊，一心里头哪里会有分别执着，二心里头有能有所，一心里头没有能所。正如啊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你们想想，本来无一物里头会动心吗？这一动心呢，就不是本来无一物了。 那么这个是觉迷之分界性啊，觉心是清净的，是不动的，迷心是妄动的。那么这个是讲一闻皆闻，一色皆色，所以说色素不净。幕后这个三句，一切凡夫众生他不明了云中之理，以为根尘是相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才妄生贪染。啊，那么这个淫欲范围很广大。啊，欲界里面是以男女相染为淫欲，色界里面是禅定里面的那个快乐是为淫欲。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啊，禅定里面有真落。啊，这个是没有到这个境界，他不晓得。啊，那是有受用的。啊，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个色界无色界天呢，说的禅业为实。啊，这个禅悦能够滋养他的生命，滋养他的色身。啊，他心情愉快。啊，这一种愉快超过了欲界。啊，那么无色界里面的定功更深，所以他是单着于这个。啊，那么这是我们讲三界之内。三界之外还有啊，二乘人贪爱天真涅槃，那是二乘人的淫欲。菩萨贪爱六度万恨，又习惯去普度众生，这是菩萨的淫欲。所以这个淫欲范围讲得非常非常的广大。我们读《金刚经》啊，你看佛教给我们度一切众生，度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个才叫做根本上断贪呐。啊，有能度众生、所度众生这个念头，贪心还没断。贪心不断，障碍你大定。那我们念佛来说，障碍你一心不乱。哎，我还要度众生，我每天讲经说法，我有很大的功德。你的一心从哪里得？你得不到一心啊！他不但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都不行，都得不到。这个事情真难啊！啊，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你得不到一心，功夫不能成就。啊，贪爱度众生，贪图功德，得不到一心。哦，那都不贪，我就贪一心不乱。好，贪一心不乱，还是得不到一心。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心不乱里头啊，没有一个一心不乱。有个一心不乱的时候，那里面已经就是不是一心了嘛，已经是二心了嘛。啊，所以各位晓得，连一心不乱也没有，这真一心啊！啊，佛说这一切法是假名啊，你可不能把假名啊执着不放啊。 那么这叫菩萨之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贪断尽呢？禅家讲五念，无心无住贪心才能断尽。啊，心有所住，贪心就断不尽。啊，好，那我们今天是我们也学这个方法啊，我们要无住。实际上怎么样？实际上你这个心住在无住上，你还是贪心啊。心住在无住上，住在无想上，我什么都不想了。你要真正修成的是无想定，果报啊，在无想听外道听，是不是真无想呢？不是，他有想，想无想。他住无想，分别无想，执着无想，你看看吧，没有能真正达到啊。这是佛法之难处啊，说很难说啊，听也不容易真正听懂啊，所以常常听的时候产生误会啊，发生了错误的见解啊，错误的见解就是修行正果的障碍。所以教下常常提倡的叫大开圆解啊，宗门里面叫大彻大悟啊，然后自己才有能力修行啊。那么底下这一段这是讲嗔恚啊，这是讲贪嗔痴啊，根本的烦恼。纯因无尘，根净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立住成慧。那么这个我们也晓得，跟前面这个贪欲是一样的，总是从相对的境界里面产生的。啊，这个贪欲跟嗔恚是发生在两种境界。啊，顺境里面起贪心，逆境里面起嗔恚心。啊，前面跟诸位说了，贪的境界广大，嗔恚的境界跟贪欲境界一样，也是非常广大。啊，二乘人厌离三界啊，他对于这个三界讨厌这种心，就是嗔恚心。菩萨看清小乘人邪气两边，你们想想是不是嗔恚心呢？菩萨的嗔恚心啊。那么大菩萨呢，就像见性的菩萨，他不一样啊，他到纯因无尘吧，啊，着重在这个纯字，啊，纯因是什么呢？ 法性的妙音，这个里面呢，再见不到一丝毫的障碍，成像就是障碍。啊，我们凡夫见到这个阴沉，啊，深沉。啊，菩萨呢所见的是身心。不一样啊。啊，这个性呢是真的，是本有的，从来也没有失掉啊，六根的根性啊，六尘的尘性啊，六识的实性，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个就是云因无尘。为什么会把性变成尘呢？迷了性啊，就叫做尘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了的时候，六根、六尘、六识都叫性；迷了的时候，这性就叫做尘。只换名词，不换境界。啊，觉悟之用是无量功德，不觉之用是无量烦恼。可见的佛法就是一个觉，一个迷。这个觉迷这一关不容易破啊，不容易破的原因就是在我法而执啊，执着不能够舍弃，就不能入门。凡夫执着坚固，二乘人有执着，内守悠闲，守就是执着，菩萨也有执着。啊，我们讲这个善根的后波，啊，从什么地方看呢？执着的轻重。啊，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情，他很重的执着，这个人善根薄，啊，不太容易教化，啊，他有很重的执着，啊，那个执着轻的人呢，是不是容易入道？啊，执着轻的人容易点醒，晓得什么呢？一切法都是幻化的，都是假的。啊，你叫我是个人，啊，你叫我圣人，我也晓得这名字假的。啊，你叫我是个猪，是个狗，我也不会嗔恨，为什么呢？都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人家这些赞叹，哎，你是某人圣人，你就喜欢，你的心被境界动，被境界染污了。啊，说你是个猪，你就生气了，啊，你的境界也被染污。啊，不知道啊，这个世间法界是假名现利啊，没有一法是真实的啊。啊，那么这是讲的时候，这个纯因无尘呢，我们一般讲见性了。啊，见性之后啊，根净圆融，无对所对。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对立啊，根尘是对立，没见性呢。如果一旦要见了性了，六根的根性，六尘的尘性，六识的实性，是一性无二性。 所以这个十八戒不成对立了。晓得是一桩事情，没有对立里面怎么会产生成慧？所以这个信念之心呢没有了。这个理就是在此地。我们在没有见心之前，换一句话说，贪嗔痴是有的，只可以说是这个前身差别而已，有的人重，有的人轻，烦恼特别重的，烦恼特别轻的，轻重而已，没法子断除，见心才断。我们念佛人来说，你念到四一心福断，未断根因为四一心呢，这是有相当定功了，这是念佛三昧，可以叫你这个烦恼不起现行。你念到理一心就断了那不是福断了，是灭断，的确没有了。那么诸佛菩萨没有没有理念，有的时候唯度化众生有视线那个视线不是真的所以我讲什么没有了，怕这个诸位有起疑心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你们看到他也娶太太，他也生儿子维摩诘居士那是在家的佛妻子儿女也一大群这个毗耶利实现害病的时候这些摩罗汉们去看他见人就骂人，好像脾气都很大那是实现，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有贪嗔痴那是实现所以这个我们也晓得你要是看他的时候，哎呀，这个维摩长者脾气大了舍利弗、目犍连去了都被他骂了一顿他真是有那么大脾气了，有成慧因没有所以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我们千万不能用凡夫的心以我们自己分别执着妄想来测度佛菩萨的境界，那这个罪过就大了所谓罪过是自己障碍了自己是自己增长自己的烦恼，增长自己的无明，增长自己的邪见，这叫罪过不是得罪别人刚才讲了那个佛菩萨的时候都已经见了性了你赞叹他他也不生欢喜，你回报他他也不会成慧他要还有欢喜还有成慧，那跟我们凡夫一样，那不能叫成就凡夫的功夫叫忍辱能忍受得了他没有忍他忍什么根本就没有分别之处离开了能所，叫无对所对这样就是所有贪嗔痴这些烦恼通通没有了，这一没有一转变就变成了无量的智慧所以是什么能令一切众生呢，这个一切分恨众生立根成慧。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